好啦，嗱，而家翻嚟第二节啦，咁又都系我啦 ，Carry 同埋阿 Johnny 嘅， 系都系有我喺度啊，系，因为我第一节讲到口干，所以我俾阿 Carry 讲先呢节， 系嘅，嗱咁样咧，因为头先 Johnny 咧，因为佢本身咧又要由呢、這个即系正统咁样由头一路讲落嚟啦，希望大家有个概念，咁开头可能大家会觉得，哎，都唔关我事嘅，因为呢啲嘢可能会比较闷啲，咁我哋都希望尽量做到咧，就是、每一集入边咧，我哋都有一个小锦囊系俾翻大家嘅。嗯，咁 平衡下， 系啦，平衡下。咁我又觉得冇话个个都大家利是，成日都会有啲官非啊、官司嗰啲前身咁样嘅。我就希望咧一啲好细微嘅嘢，大家又经常可能会触犯咗，而自己又唔知嘅。万一触犯咗，你又亦都要明白自己个处境系点样啦吓。即系应驳嘴就驳啦，唔应该驳嘴咪为自己认衰咯。正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应该噶系嘛？即系唔通你抌垃圾？当面俾人捉住录晒影，你话仲要去撑嘅咁啊，无谓啦 吓。系啦，即系我系一个普通人，我抌垃圾，我净系想知道点，或者我炒车，我想知道点。咁咧，听我头先嗰第一节咧系废，基本上帮唔到忙，因为嗰啲嘢太 hardcore 啦啊，哇，即系好高尚，好崇高。 唔系呢啲知识都唔系好多人会话俾人哋听啊。咁你都会多谢阿庄年啦，头先讲到啲咁专业嘅嘢啦吓。咁我哋讲翻，或者可唔可以话啊？或者我咁啊，同大家讲讲一啲类似交通嘅法例啦，因为可能。都有好多人都会有车牌啊，咁有机会会揸车。 冇错，我呢 part 先俾小锦囊大家，跟住先至再重新上我哋嘅课程啊， 即系容易遇到一啲嘢，可能 挽留听众我而家要 系啊，要俾阿 Sir 告，捉你埋一边告。喂，乜咁样我都唔啱嘅咩？有啲人真系唔知噶，有啲吓揸咗咁耐车嗱。我原来我唔知道有条咁嘅法例嘅，就系抵触咗，就系牛肉乾。当然， 嗱，唔好话你揸车人都唔知道，我哋啲冇即系唔系揸开车嘅人就更加唔知啦。 系 嗱，我识交通法例都系因为我即系学行业嘅原因，咁我有成日会做交通庭嘅检控工作啊，或者做交通庭案件，咁我先至会去睇交通法例。咁一般好多人嚟讲咧，其实交通法例真系好唔熟悉嘅嘢嚟嘅，所以咧如果有好多有啲陷阱，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啊非常之好。 嗱，咁其实大家有时咧，阿庄你讲到啦，一啲陷阱，其实都系一种好明确嘅法律，只不过平时自己冇去接触开，或者你好彩犯咗冇人捉到你，你以为一直都系啱嘅。 系啊，嗱呢样嘢好小心，做错咗唔代表冇犯法，一定要讲得好清楚，你系冇俾人拉到嘅。 系啦， 即系冇人喐你啫，吓。 系啦， 你搞清楚。 大家唔好嫌侵，好似我哋讲紧快速公路条例。好啦，我哋首先要明白咩叫做快速公路条例啦。咁普通我哋会形容佢为一个叫做直径地带啦。咁直径地带点为之叫直径地带呢？ 佢系咪即系道路交通条例入边？ 系有一个咁样嘅指明嘅，譬如你话50公里以下嘅，我哋一般都叫做直径地带啦。咁、我哋有分几个嘅直径地带啦。咁一啲超过50公里以上嘅吓，譬如70或至80嗰啲咧，叫高速公路啦。咁喺高速公路以上咧，高速公路以上咧叫做快速公路咯。咁快速公路入面咧又多咗几条守则嘅，呢几条守则咧喺我头先提到嘅直径地带咧系唔适用嘅，亦唔可以攞嚟告嘅。咁亦都喺呢个普通嘅，譬如你话70啊嗰啲以下，或者有啲标明咗系80嗰啲咧，佢如果佢道路嗰啲指示牌变咗系绿色嘅话咧，我哋点样分辨咧？就系绿色同埋蓝色嘅分别，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噶。譬如你行紧系啦，你而家行紧啦，葵涌道，葵涌道下边，下边啦，下路啊，旧嗰条路其实系蓝色路牌嘅，嗰条只不过普通嘅快速道路，佢可以实行到70公里嘅，咁咧就嗰度咧就唔触及呢个快速公路条例嘅，但系相对啦，葵涌道头顶上面嗰条公路，青葵嗰条，我如果冇记错啊，个名可能青葵嗰条上面咧讲紧行紧。80啊至100啊嗰段咧，佢啲路牌咧系绿色嘅，咁大家有冇留意到蓝色同绿色？咁而家就讲紧啦，蓝色咧就唔适用于快速公路，简单啲，所有快速公路嘅指示牌都系用蓝色显示嘅，例如话葵涌啊，去机场啊，去元朗啊，咁嗰啲咧就系绿色嘅方形牌啦吓，绿色嘅方形牌吓，咁或者下一站 真系留意唔到， 系啊。 尤其是唔揸车咧，真系睇唔到。揸咗车， 你唔好怀疑绿色同蓝色嘅分别噶。所有快速公路都系用绿色嗰个指示牌去到表示嘅。 系 吓，当然指示牌讲紧方形啊，或者我哋下一集再讲讲咩叫做命令式、警告式同埋指示式啦吓。即系路牌个形状系有分别、有含义嘅喺法律上系啦。咁、 咁我哋首先讲个咩叫快速公路，就係、是、指绿色嘅 标 示嘅 路段。 係啦嘅路段呢就为之叫快速公路。快速公路里面有几条条例，其中有一条呢叫滥用右线嘅。好多人唔明白。咁我点情况下之叫滥用右线呢，即係话。 我哋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咩叫右线，可能有啲人唔揸车其实连左线同右线有咩分别都唔知道。 啊啱，呢个提得好好啊 ,Johnny。嗱慢线嚟讲呢，我哋一般你见架巴士停埋站呢都系以左边落客㗎嘛，个司机位喺右边，我哋讲緊香港系右太啦，係啦。咁即系我哋嗰度。 其实未做呢行先，我真系唔知 嘅。 我冇留意嘅基本上。 係。咁成靠近行人路嗰边啊，应该就叫做第一线。 系 嗰边呢叫做慢线。咁一般快速公路嚟讲呢都系有三条线或者以上嘅一般。咁亦有啲系得两条，或者嗰啲分叉转弯位啊，咁一条都唔例外嘅。系啦，即系你青马大桥一落去嗰段都系㗎嘛。佢得一条路或者两条线转。咁唔一定系又要三条啊。总之佢系绿色路牌嘅，就属于系快速公路嗰个管辖范围。咁快速公路咧就话你唔能够长期占用一条右线啦。咁如果你 即系唔可以长期喺快线， 系啦，长期喺快线，我哋讲紧最右边就系最快线啦。系啦， 好多人真系唔知噶，我见有告过呢啲噶， 系后好多 见有啲咁传票告过先知， 甚至乎有啲埋截咗埋去之后，俾阿 Sir 告，佢就一头雾水。咩唔行得嘅咩？咁攞嚟做咩啊？条路点啊？其实咧，右线系爱嚟爬头嘅，系啦。咁点我哋合法咁爬头？我哋下一节有机会，我会逐集咁样同大家讲嘅。希望大家咧唔会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即使遇到，点样同阿 Sir 解释？咁阿 Sir 咧， 净系点样同阿 Sir 对话？ 系 即系同警察对话，足足可以讲一集，系咪？ 可以咁讲嘅，但系咧，你同佢讲解嘅时候咧，佢明白原来你识嘅时候咧， 如果等你讲， 未必敢落笔噶。 俾你同阿 Sir 讲，咁你讲三集啦，你又 唔会咁样嘅。Johnny 当然 挑战阿 Sir， 我哋希望系俾啲听众明白点样明白个概念咧，你哋自己去演绎。咁有时你演绎到咧，阿 Sir 未必唔敢话，佢唔敢告你，起码佢谂一谂，你即系你讲到个重点，窒到佢系啦。正并唔系叫你驳佢嘴啊，你都要斯文地解释翻俾佢听嘅，系啦。咁首先你要明白你点样为之叫 我哋啲听众， 冇错啦。你点为之叫触及嗰个法律？你知道咗啦，咁你先识得去演绎点样避，点样避。你唔明嘅时候，你根本你又唔知点样避吓。咁滥用右线即系话，你当你喺右线超车嘅情况下，冇车喺你左手边，而行驶一段个距离，当然呢段距离要查返而家冇喺手啊，实际上佢定名系几远，但相信呢都唔会系好短嗰站有一段距离嘅。呢段距离呢亦都应该会有架警车或者其他你自己冇留意嘅啫，佢跟咗你好耐。而你左手边如果你一路行緊左手边一路有车，佢系唔计嘅。佢系唔计嘅。而当你行到你左手边嗰条线，譬如你一块线行緊，你中线系冇车嘅，一段距离都冇车，或者一段安全而合理嘅情况下，你都唔去吸返入条中线度呢，咁佢就会告你滥用咗呢条右线嘅。而佢呢个过程佢一定系证明咗佢系跟住你，甚至乎佢有录影嘅。係啦。咁其实快线系点样我嚟俾人用嘅呢，咁会唔会喺呢集度讲埋呀？ 都可以讲。嗱，不过呢度我叉开少少先，因为可能好多人都唔明啦。即係我呢度就顺便讲少少啦。即係如果大家都知道，即係告你一个交通条例咁样，咁呢啲呢我哋都系一个刑事控罪嚟嘅。咁关于刑事嘅程序嗰方面呢，其实有一套好複雜嘅系统嘅。咁我哋迟啲有一集呢专系讲刑事程序同埋刑事案件呢，咁我哋就会去深入去探讨到底嗰个刑事检控程序同埋攞证据嗰方面系点做啦。同埋另一方面就系、是、道路交通条例简单啲讲，喺刑事法入面呢有两种唔同罪行嘅。一种呢就系、是、需要证明你嗰个意图。我喺好耐之前嘅节目都有讲过，咁佢喺通常交通法例告你超速啊，或者系滥用右线呢啲咁样叫传票嘅控罪咧，通常系唔需要证明你嗰人嘅意图，只要证明咗你嘅行为本身咧，咁就已经足够啦。咁呢个咧，我哋将会喺迟啲讲刑事法，同埋讲可能真系一集专系讲交通法嘅时候咧，就会详细去讲呢一样嘢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唔深入讲呢样嘢先。 系。 咁咧，但系啱啱咧都有一个有趣问题走咗出嚟。嗱，头先讲紧呢啲咁样嘅道路交通条例啦，咁呢个如果要你分别类型，你觉得喺香港嘅法制入边，呢啲系属于边个类型嘅法例咧？嗱，考下你先，睇你知唔知？估啊！ 你觉得咁，我哋由你继续讲落去啦，Johnny。 即系嗱， 即係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是、我哋上一節大家都記得，我哋好勁啊！第一節喺度講緊法治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法治嘅原則。咁我哋呢一節咧，其實就要講翻到底香港嗰個法例其實到底包含住一啲咩嘅法例，即係法係咩嘅法律，法律嘅來源係咩嘢？啲法律有冇分大細嘅咧？又俾你估下，法律有冇分大細咧？等你估下先。 有。 有啊！你咁聰明嘅，即系我問得一定係有分超嘅問，即係如果唔係，冇理由噶。法律就法律， 你冇理由無端 法律仲有大細超， 冇錯。 原來法律真係有大細超喎，即係我可能用呢個字眼唔準確，但係原來有啲法例咧係有啲法律係會凌駕一啲另外啲法律嘅，係真係有呢樣嘢嘅， 係 就唔係純粹政治問題。 係咪我哋最唔中意聽嗰幾個？ 係最唔中意聽嗰幾個係咩咧？ 咩释法？ 咩释法？嘟嘟释法， 嘟嘟释法，系、 人大释法。咁嗱，点解会有人大释法？咁我哋可能净系讲释法，又可以讲一集， 又唔讲， 讲一集都讲唔完，系咪先？即系个法理基础到底系点啊？点解会有咁样嘅嘢？嗱，今日咧都会简单讲嘅。嗱，大家都知道，其实香港最高嗰个法例，系咩法例？等你讲答。 香港最高嗰个法例。 常识问答比赛。答唔到， 答唔到。 基本法嗱，最基本嘅法例就系基本法啦，即系大家一定唔会陌生嘅，即系日日都喺度听，甚至乎即系所有嘅时事啊、新闻啊，都系讲基本法。因为咧，其实香港喺回归之前就未有基本法啦。香港回归之前咧，其实都有一个宪制性文件嘅。嗱，呢个真系冷知识啦，应该咧唔听呢个节目一定唔识嘅。因为咧，我就算你读法律，你都未必识。因为咧，当年我读法律嘅时候，其实已经回归咗祖国啦。咁所以咧，就都冇乜讲解呢一个法例。咁其实咧，喺回归之前咧，我哋有一个法例系香港嘅宪法嚟嘅，嗰、那个系叫英皇制落。 英皇制落 系啦，英皇就讲紧，当然讲英女王啦。制就系制度嘅制，落咧就系承诺嘅落。咁咧就系一个当时未回归之前，香港嘅宪法性文件就系呢份啦。咁回归咗之后就冇咗啦，因为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就喺97主权移交嘅时候咧，咁咧就当时咧就系、是、中国同英国就签订咗中英联合声明。咁咧当时佢哋就草拟咗一份。属于香港嘅一个宪法嘅文件，咁嗰份就系基本法啦。 哇！如果你话阿 Johnny， 如果你话年轻少少嗰啲嘅，真系未听过英皇制落呢一个。 嗱，我当年咧， 我哋都系讲紧基本法嘅。 我当年读法例都冇，因为我读法律嗰时其实回归咗啦。我都系要睇翻，即系要做啲 research 睇翻之前啲法例系咩，同埋咧，其实原来我发现我屋企当年咧。中学嗰时咧，原来我老豆买咗本书讲法例咧，摆 封晒齐， 摆喺个书柜度冇人睇嘅。咁我后来咧，因为想读法律咧，我就拎咗嚟睇咧。嗰本书都有讲呢啲嘢，不过咧我睇咗一阵就冇睇，因为真系好闷嘅。其实 你有冇发觉全部都好似圣经咁样噶？ 系唔系嗱？你一个正常嘅人咧，你见到一大堆字咧讲呢咁嘅嘢咧，你就唔会听嘅。即系其实可能见到呢个节目嗰啲标题系呢啲嘢，都唔会揿嚟听都唔顶嘅。不过你挨下啦，嗱挨过呢段咧就唔会讲啲咁复杂嘅嘢啦。嗱，咁啊，再讲啦，嗱，基本法咧，嗱，其实基本法都仲有分再高层次嘅法律嘅，你喺香港呢一个层面最高嘅法例就系基本法，但其实基本法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人民代表大会里面通过嘅一个法例嚟噶嘛，嗰啲叫做全国性法律，基本法系属于全国性法律。即系喺中国大陆地方系全国通行， 系啦，即系即使你有任何人有任何政见都好啦，但系呢样嘢而家系事实嚟嘅，即系我哋唔偏任何一边，我哋而家系讲紧一个法律嗰个基础嚟嘅啫，系啦， 即系可能我哋有啲听众嘅政治立场会冇咁中意听到呢啲嘢啦，即系咁，不过咧。唔中意还唔中意，否定还否定，任何态度都唔紧要嘅。但我哋都当我哋要讲法律制度嘅时候，就一定要讲我哋嗰个架构系点样样嘅，即系一定要明白个法律架构嘅原理系点样，先至有得讲落去嘅。 嗯， 嗱，咁所以咧，其实基本法咧喺全国性法律嚟讲，喺即系如果计埋内地嘅法律架构嚟讲咧，香港嘅基本法系属于全国性法律。咁喺全国性法律咧，其实本身已经系一个好高嘅地位嚟噶，即系全国通用啊嘛。咁其实再上一格都仲有一个法例再大过佢嘅，你知唔知系咩咧？唔知，谂唔到， 谂唔到。 系嗱，再上一格咧就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啦，就嗰、是、个系再高一格嘅法律。咁嗰个咧，如果按法律嘅 定義嚟講咧，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咧就係真真正正最高最高最高嘅法例嚟嘅。 嗯， 咁咧如果按法制嚟講咧，其實我哋就冇得挑戰佢嘅，因為我哋管轄香港嘅法例咧就係香港基本法啫。香港基本法係全國性法例。 嗯， 咁咧由於基本法係全國性法例，咁喺香港咧具有凌駕性地位。咁咧簡單啲嚟講係，如果我而家有一個法例，例如叫印花税條例或者係高鐵條例咁樣，咁如果裏面嘅內容係違反咗基本法嘅內容嘅話咧，咁會發生咩事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平時所講嘅違反憲法啦。 嗯， 即係話咧，基本法係真係大過你嘅。如果你係違反基本法的話咧，你嘅法例本身咧，咁你嗰條法例本身係應該係冇效，亦都係一個違法嘅法例嚟嘅。咁呢個就係所謂法例其實有分大小，不過你一定要識得分清楚佢個層級。咁基本法一定係大過普通嘅其他嘅香港法例，因為香港法例咧係屬於香港呢個地方嘅通用嘅法例，而基本法係全國性法例咧，個法律地位係大過普通嘅香港法例嘅。呢樣嘢明唔明白？ 好。唔该晒 ，Johnny。好啦，咁 我哋 话咧有一个小锦囊。咁我咧头先讲紧嗰个有线嗰度又想讲翻。咁唔敢话一定得。咁咧好多人当你一发现，咦，我好似行咗好耐，后面有警察啦。当然啦，唔好轮到佢嗌你嗰阵时啦吓。佢咪前面架私家车几多号车牌咁啊？拉咗嘢噶。 翻道路交通条例 系啦。咁如果好跳跃，当你突然间望到块镜，你又紧张嘅时候，你千祈唔好。第一時間 cut 去左邊，因為有可能左邊有車，咁顧及你哋嘅安全啊。咁你應該第一個反應係乜嘢呢？就係打左燈。 嗯， 嗱，當如果個差人未嗌你嘅時候，你有呢個動作做出嚟，起碼佢知道，咦，你醒咯，做唔做你好呢？咁起碼你嚟得切，即使隔離有車與冇車，你做咗呢個打左燈嘅動作，起碼可以阻止到佢即刻嗌你前面架私家車幾多個車牌咁，佢會窒一窒㗎啦。起碼呢下嘢，希望。在最短時間之內，你覺得左邊冇車，吸翻佢左邊，佢會放你一馬。 嗯哼， 係啦。咁唔係話啊，我見到我知道有條咁嘅法例，死啦！唔記得咗啲後面有警車跟住，大鑊！我即刻扭去左邊。咁如果你左邊架車太近咧， 佢而家咧 Carry 講緊嗰個問題就唔係純粹犯咗法之後點？佢而家講緊咧，當你發現原來俾差人跟緊你後面，你又喺右線應該點做咧？嗱，佢俾佢錦囊你，就係唔該你快啲打翻左燈，就出翻你嘅快線，就唔好停留喺個快線嗰度。 係喺安全嘅情況下出，因為你打咗左燈嗰下已經話俾人聽。其实你系准备 cut 过去，或者当其时嗰个车速同埋路面情况唔适合你喺嗰个阶段 cut 过去。其实俾架警车跟住并唔可怕嘅，可怕嘅系你要话俾架后面啲差人听，喂，我唔会滥用，我系知嘅，我喺度打住左灯。如果你以正常合理嗰个速度，例如嗰度系100公里嘅，你行紧90、80，你一路都超紧车嘅，只要你一路打住左灯，其实阿 Sir 系唔可以告你嘅。因为你系一路超紧车，你冇犯法咁超车啊嘛，吓、 嗯、 当然要讲紧容许嗰个速度啊，话你823咁梗系唔得啦，大佬系嘛，咁即系话你如果万一你唔记得咗，当你发现有件咁嘅事嘅时候，第一时间个反应就系打左灯， 系啦， 冇死嘅呢样嘢，系啦， 嗯哼， 咁如果你话喂佢嗌咗你咪咁啊，真系帮你唔到啦，系啦， 因为录影嘅咁就识时车牌， 唔系佢会叫你，佢通常咧 拍埋一边。 嗱，佢通常咁样嘅 ，RX 九八爬下边， 嗱，佢就会咁做嘅。如果正常嚟讲咧，嗱，我记忆中佢系需要去左手边嗌你嘅，点解咧？证明你滥用咗右边，而佢左边嘅线系可以正常咁行驶。点解你要用右边咧？我中线，譬如我一个正常速度，我系警察，我行紧左线，我一样可以向前超车嘅，向前行嘅。吓、那个速度，咁点解你要用条右线咧？咁你就触犯咗法例啦，系、 嗯、 啦，佢一般会去隔篱度嗌你嘅，好少会喺后边度，即系都会喺后面嗌你。正常嚟讲，佢会隔篱嗰度过你头，然后咧如果隐形战车嘅吓，喺你中线，譬如你行紧快线，即系第三条线啦，佢、 嗯、 喺第二条线，所谓中线啦，过你头，用合法嘅速度过你头啊，讲紧，然后再喺你前面， 其实都几吊诡啊，佢又追紧你，佢又可以喺中间条线快过你， 证明你唔啱咯，你个速度。你根本你中线都可以用紧呢个速度行，你做咩要？ 即系你证明你行得太慢。 证明你个速度根本就唔属于系超车，而你中间中线亦都系冇车，你点解要行嗰条路咧？嗱、嗯，足以证明你系抵死嘅。如果即系如果你咁样，你真系抵。 证据充分 系啦， 冇得抵赖。 佢刻意咁做，特别系隐形战车，因为佢会去你前面，咁佢个挡佢后边嗰个挡风玻璃会升起警察两个字，跟住系咁闪晒灯噶啦。咁你知咩事啦？嗰刹那帮你唔到啦。 人哋其實嗰啲車你係錄曬影㗎啦，你同佢拗都冇用嘅。咁盡量避免啦。當你發現嘅時候，你留意一下點解後面有架車一路跟住你，你一定要留意啦。咁即係你自己都唔小心啦，喺快速公路嗰度要打聲12分鐘。 我岔開個話題先啦，即係咧其實阿 Carrie 有另一個綽號。佢就绰号就叫交通大壮啦。 啊，唔好咁讲，过奖过奖。即系因为我对呢样嘢咧，我特别感兴趣嘅，因为我遇到以前好多朋友遇到啲好唔公平嘅嘢咧，咁我就刻意钻研，即系唔好话钻研啦，留意多啲。 你钻研咗啦，嗱，我都几肯定你其实交通法例你比好多业内人士都系更加熟悉嘅，其实。你都讲个秘密俾你听，其实好多。处理交通停案件嘅法庭嘅法官咧，好多自己其实都唔揸车嘅。 系我曾经有个咁嘅经验啊，都系我自己揸紧车啦，咁触及一啲同差人有争拗嘅地方。我讲完之后，连佢自己都唔知嘅，佢都要谂一谂，等到佢啲上级嚟同佢啲上级讲，佢点晒头嘅，好笑啊！佢掹我埋一边，佢话喂系咪自己人啊，师兄？咁样嚟问翻我嘅，即系连佢哋都唔知道有啲咁嘅法例嘅。系啦，即系你能够最紧要唔系叫你带佢，你真系讲到你点解会咁样？ 唔系即系嗱，识嘢咧，知识就是力量。 系 识得法例，绝对系保障自己，即系唔系叫你嗱。我唔主张用法例去欺压其他人嘅，即系尤其是我哋往后可能讲一啲民事法嘅嘢，即系我唔系，亦都唔系想教识咗你去咁啊去凶其他人，我唔系都唔想做呢样嘢。 好似嗰啲太极师傅咁，系啊，我哋强身 嘅，系啊，嗱， 打人其实系打得人噶。 唔系嗱，法律系一个武器嚟噶，我从来都觉得你识法律其实系武器嚟噶，同你学功夫一样嘅。如果你打算去滥用我，其实唔会帮你嘅。 冇错， 讲得白啲， 冇错。我哋嘅希望系讲一啲咧，大家经常都会面对或者听到嘅一啲争议，我哋喺呢度讲，即系我哋即系冷门嘅，我哋都会应嘅，但系就希望即系大家会注意嗰啲咁嘅问题，咁大家关心嗰啲问题，我哋尽量讲多啲咁样嘅。 嗯哼，好呢节你嗰个锦囊仲有冇补充啊？都详细啊，你个锦囊。 暂时系咁样先啦，或者我哋逐集咧，我哋每次都讲一个可能呢集你觉得滥用有线啲，我知啦，但系好多人唔知噶嘛。系啊，我哋希望每集都讲一件交通嘅事。 咁呢节其实咧最主要就讲咗嗰几个重点啦，重温一次啦，就讲咗法律大细啦，讲咗到底香港嘅法制个法律嘅基础嚟自咩法例， 系 亦都讲咗咩为止全国性法律，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边一个法例系大啲，呢度都讲咗啦。咁呢个就系今日基本上讲香港法律制度，关于香港法律嗰个源头，即系嗰个内容系啲咩嘢咧？咁头先亦都讲咗啦。 好， 咁差唔多喎，廿几分咯，仲有咩补充？ 我咁样讲埋呢句啦，就我头先阿 Johnny 讲得好啱啦，我哋唔系攞嚟虾人，我哋保护自己嘅。咁我亦都希望咧，有啲人咧系冇呢方面嘅需要，亦都唔希望你哋有呢方面嘅需要。但系如果你话有车牌嗰啲，我都希望你哋真系会听一听，因为有希望我讲到一啲你哋平时冇留意嘅嘢，而又容易触犯嘅，只不过你好彩冇俾人捉到嘅啫。吓、系啦，咁样系好多谢大家。 好嗱，咁再讲翻啦，嗱，如果大家有一啲法律问题或者有一啲困难啦，即系可以阔少少嘅时候，唔一定要即系真系咁局限咗。我有法律问题先至问。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写信俾我哋。即系写信嘅意思，唔系叫你真系攞张纸、攞支笔写俾我哋。你真系写一段详细啲嘅内容。即系嗱，我都系嗰句啦，唔好好似文书咁。例如你问我啊，法例 A 讲乜，第110几条讲乜嗱，唔好文书啦，文书冇用嘅，因为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咧，要揾答案，要揾法例嘅答案唔难嘅。 系， 但系法例系一啲文字嚟嘅， 系 始终要需要人哋去演绎。 冇 错，咁因为我哋始终系即系比较熟悉啲啦，即系有经验，咁我哋可能讲到好多你字面上理解唔到嘅嘢，咁啊希望如果你有困难嘅时候，我哋可以帮到你，我希望你写低你嘅问题，详细啲寄俾我哋，咁我哋咧就可能会系喺下一集节目嗰度咧，就可能系当成一个个案分析咁样讲解翻嗰个答案嘅。咁呢个就系呢个节目希望做到嘅嘢，咁希望咧大家就会写过嚟俾我哋啦。 好， 有冇补充？ 冇。咁喺嚟紧下一集，我哋再讲啦。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咁希望下一集大家准时收听啦。 好， 拜拜。